太阳、月亮、星星啊。太阳拿掉了，月亮拿掉了，星星也拿掉了，你看看天空是什么？一片漆黑。这个无明现象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自己一念迷而现前。如果你哪一天不迷了，你觉悟了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不要了，空中是明亮的。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也不要打灯啊，为什么呢？明亮。比太阳照的还清楚。这是原本的样子啊。你们看到《徐老和尚年谱》，《徐老和尚年谱》里头有一段记载，他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到茅棚里面去，大概路相当远，老和尚一个人走路，还没走到啊，天已经黑了，路都看不见。路上碰到另外一个出家人，也是认识的，遇到之后啊，就给这个老和尚说：“老和尚，你一个人天这么黑的，你还是走路啊？”老和尚一听之后，天果然黑了。他要不说啊，老和尚心是清净，没有起分别。比如说他三点钟走的，走到晚上十二点钟还是个三点钟那个样子，还是那么明亮。人家一提醒一分别，天立刻黑了，突然之间黑了。这就告诉我，老和尚是一念相应，叫一念佛啊。他如果念念相应，那不就念念佛了吗？他只是一念相应啊。像这样的事情不止徐老和尚一个人啊。也不仅限于出家修道的人啊。在家过去念书的人也一样。专心念书，心无二用，读书读得津津有味，读到天黑的时候还不知道，还是在那里读书写字。别人拿个灯照的，天这么黑了你还能看得见？那一听这个话呢，果然黑了，是一个字也看不见了。心无二用啊，分明就现前。这些事实证明佛经里面所讲的太有道理。所以我们自己有本名啊，我们学佛念念就想恢复本名，为什么还要知道？为什么还要分别？还要在一些境界就起心动念？心里想着是一桩事情，做的又是一桩事情，心行不相应啊，所以不能成道啊。如果你的心行要相应，成道不难。我可以给诸位做证明，不是难事情啊。在我觉得这一生当中成就太可能了，只怕你也不肯相信，你不肯照这个做。你要肯相信，肯照这样做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 那么这是说这个万事空啊，这个无明之空是怎么来的。无明空里面本来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无明空里头有许多星球啊，又有什么太阳系、银河系啊，太空广大无边啊，这里面有无边的世界，从哪里来的呢？空回暗中，皆暗为色。无明业相最初的这个动啊，动一定就有相，不动就没有相，动就会有相，不动也没有音声，动就有音声。这在唯识里面叫转向，转向啊，这是由业相啊一变，变为转向。转是什么？是业相到色相当中的转变。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精神的世界是转向，色相是物质的世界。这一变呢，就变为形式，就是精神的世界，还没有色相。那么这是阿赖耶三细相里面的第二相，也叫做统一，又叫做动静。这个三句下面的两句啊，所变的万空与能变的无明，这二法合合，所以叫空回暗中啊。那么在这个暗中，无明就起作用了。暗里面本来没有色相，无明皆置在万空之中，凝结暗而为色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四大之色。这个道理啊，今天科学也已经证明了。它证明什么呢？执与能可以互相转变，跟我们经里面所讲这个道理啊，已经大大的接近了一步，还不到经上这个程度。这个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是空变现出来的，那么现在科学家叫能啊，能可以浓缩变成物质，物质解放还可以变成能。这个二次大战这个核子弹呢，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发明的，把这个物质解放成为大量的能量。但是他还不了解 心呢是从缘，因为色心是从缘，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才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如果色心不同源，好，我们成佛了，那些物质还能成佛吗？物质成不了佛，因为它同源的，所以一尘一切尘。因为万法是从一个缘的，所以自己成佛的时候，普见大地众生同成佛道。如果佛经里头没有这句话，那这个理论上根本讲不通。可是给诸位说，这是事实。这是真相啊。诸法实相本来如是的。那么这个十二个字就说明虚空是怎么来的，世界是怎么来的。要是今天的科学家来说明这个道理，大概那个书写起来总有几百万字，洋洋大篇的。你看我们佛经里面简简单单十二个字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的，这是不能不佩服中国文章啊，妙极了。今天这个世界上，自古以来，多少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都找这个问题，一直到今天，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。那么佛法这个答案我们满不满意？你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满意呢？不懂啊。你要是懂了你就满意了。懂了怎么样呢？事实果然如此啊。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如来真的是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。那么这也就是经里面所说的想象成国度吧。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妄想当中变现出来的。那我们再问，我们现在打个妄想，打个妄想会不会变世界？会变啊。你坐在这个讲堂里，你打个妄想，哎，我想火车站，那火车站就在你脑海当中，就像啊，你想昨天的事情，昨天的事情马上就浮在你脑海当中，你想着明天的事情，明天虽然根本就没有，但是你脑子里头也浮起明天一个像。再问呢，我这个想象啊，固然是有像啊，不是真的呀，别人没看见呢。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别人没看见，毕竟不是这么真真实实的世界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、太阳、银河系是我打妄想变现的吗？各位说一点都不错，就是你打妄想显现出来的。那我现在再打个妄想，可不是这个妄想。你现前打这个妄想是第六意识的妄想，这个词里讲的妄想是根本无明的妄想，这个得搞清楚。第八识回答妄想， 第七十也会打妄想，第六十也会打妄想。我们现在山河大地虚空世界是第八识妄想变现出来的，想象成国度啊，这就是相分，那也叫做境界相，这是阿赖耶三系相的第三个相。第一个是无明业相，第二个是转向，第三个是境界相。转向是虚空，境界相就是这些星球山河大地一切众生。世界的来源是什么？第一下两句啊，人生的来源，人从哪来的？两句八个字说清楚了，色杂妄想，想象为生。我们这个身是怎么来的？色是什么呢？物质，四大了。杂，杂合着妄想，妄想是什么呢？在五蕴里面，受想行识，四大之色，给这个受想行识，这一合合，变现出我们这个身相。这是人生的根源啊。说得详细一点，既然有四大，要晓得心与色是分不开的，为什么分不开呢？它是同一个本源，色是心变现之物，怎么能够离开心而有色呢？好像诸位哈，你们戴的这个金的首饰，首饰金首饰，这是色相，你能够说离开金而有这个首饰吗？不可能啊，离开心就没有啊，因此色离不开心啊，心也离不开色。你说单单有心没有色，单单有心没有相，心到哪去找去？心快它也一块的相啊，一坨也一坨的像啊。你说我单有金，什么像都不要，金也没有了。所以诸位要明白啊，色跟心分不开家了。这一层是实在是非常之微细，在我们有情的身上，动物身上，色跟心两种作用都非常显著。一说我们相信色与心啊分不开，色中有心，心中有色，植物矿物它也有心吗？但是有心，那个石头你打它，它怎么不痛呢？它怎么无知呢？ 别跟我说他有心，为什么无知呢？他是过分的执着了，变成麻木不仁了。确实是如此，楞严里面说情与想，想多于情往上升啊，情多于想往下坠落，纯情无想变成石头砖瓦了，我们讲的矿物。过分的执着了，不是他没有啊，这个宇宙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先要了解色中有心，色中就有妄想，所以叫做色杂妄想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以我们现前四大的幻色，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就永远不变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无明的业相里头变现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它还可以还原。所以色并不是永远就是色，现前迷成了色了，色里头又夹杂着迷情妄想，随所想象变成了五蕴的色身。这句话听清楚，随所想象就变成各种不同的身，有的变佛身，有的变菩萨身，有的变人天身，有的变畜生身。为什么变这些身？不是你造作什么罪业了，阎王判到你去的，那也有那么一说，那这一说给诸位说非真非妄啊，你也不能说真的，你也不能说那是假的。你要说这是个真的，本无其事，你要说它是假的，哎，它有的时候是有这个事情。那么这样一来，究竟真相是如何呢？就跟咱们世间一样，你的刑警队呀，你看把人抓去坐监牢了，判罪了，再问是刑警队有权抓人坐监牢就随便判罪吗？不是的呀，那个人造了罪业，刑警队才抓他，你要不造罪业，刑警队不抓你。阎王小鬼给你判到哪一道受身，也是你自己做了，他就好像刑警队一样，是按照你自己的妄想来给你分配到哪一道啊？你要不打妄想，他也无可奈何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到哪一道去受身，本来是自己做的，与他不相干。所以说非真非假，那么我们现前得的这个身相，你看个人面貌都不一样啊，我们这个圈子在缩小啊，缩小到人道，每一个人面貌不相同。为什么不相同呢？妄想不一样啊， 各有各的想法，所以面貌不一样。如果两个人想法很接近，他的相貌就很接近。相随心转啊，我们这个相是自己想象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么想象变成第一个基因啊，就是投胎的时候这一念的想象造成自己一个模型啊。所以这个儿女啊是像父母啊，现在人莫名其妙不懂得这个道理，遗传呢、啊，在佛法里没有遗传这个说法，而是来投胎的时候，这个儿女来投胎的时候，他对父母起爱心，把父母这个样子想成自己的样子，所以这个一投胎一出世，哎，就跟父母样子差不多，是他自己打妄想想的这个样子啊。那么也有跟父母样子不一样的，像他舅舅像他姑姑的也有啊。那么大概那个时候正是这些人的，他看到了，我们看不到，他能看到，他喜欢那个人变成那个人的样子，不是遗传啊。佛法里头所说的大有道理啊。那么这就是遍除众生正报的色身，想呢就变成妄心，想就是妄色啊，色心合合，这就是五蕴之身。所以说想象为身啊。这一段只有两句话是说明我们妄认四大五蕴为自身相，我们人生就这么来的。下面这个四句十六个字是说我们妄心是怎么来的，比这个妄身还要重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下一个星期六给诸位讲这个妄心从哪里来的，这是楞严里头很重要的东西啊。这些东西明白了，真正认识自己的，这一个人说自知，自知之明不容易啊。你要把这些大道理搞清，懂得清楚了，才有个自知之明啊。能自知就能知人，能知人就能知宇宙，就能知万法，智慧才能现前啊。今天讲到这里。